第108集，希望有那一天。张队长带其他人去把王瑞铐了起来，抬下去送医。逐渐缓过来的两人也尴尬地分开，并从玻璃上坐了起来，相顾无言。好半晌，仁义说道：“ 结束了。” 龚应先沉默着：“ 咱们这次干得太漂亮了，还好没有一个无辜的人受伤。” 仁义透过玻璃看着下面正在跨年狂欢的人们，他们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，浑然不知过去的一个小时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。“ 本来是想约你一起听演唱会的，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”“ 演唱会还没结束。” 这个夜晚原本属于他和仁义，结果先是被齐霄毁了，后又被……不，从齐霄出现的那一刻起，这个夜晚已经结束了。他暗暗握紧了拳头，心中依旧充满了嫉妒与愤怒。仁义无意识地抱住膝盖，略微蜷缩起身体，低声道：“ 我们能不能谈谈？”“ 谈什么？”“ 你能不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？我们还是彼此最好的朋友。” 龚应贤沉着脸没有说话。“ 不会再有任何不合适的言行了，我保证就不会碰你。” 龚应贤气得整颗心都在抽痛，他腾地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仁义怔怔地看着龚应贤的背影，难过地闭上了眼睛。从屋梁上下来，仁义发现龚应贤就站在检修口外面的走廊里，一看到他就冷着脸说：“ 去救护车上检查一下。” 仁义心想，他是在等自己吗？仁义悲哀地发现，哪怕在这样糟糕的处境里，他仍然为龚应贤对他的一丝好而感动不已。他连忙说：“ 你也要检查一下， 走吧。” 龚应贤信步往外走去，仁义跟上了龚应贤的脚步。他十分想求证，他们现在算是和好了，还是在冷战？龚应贤是愿意跟他恢复朋友的关系，还是彻底不想再接触了？可他不敢问。两人来到救护车前，急救员分别给他们听了一下内脏。“ 去医院做个检查吧。”“ 不用了。”“ 用。” 邱岩走了过来，双手环胸看着他：“ 你能比急救人员更专业吗？人家让你去医院你就去医院。快上车。” 龚应贤原本还想反抗一下，但老远见着宋居寒和何故朝他们走来，他扭头就上了救护车，还把车门关上了。他一点都不想看见这两个人和睦的样子，会衬得他和仁义愈发疏离。“ 仁队长。” 何故走到仁义面前，歪着头看了看救护车：“ 龚警官受伤了吗？我想跟他当面道个谢。”“ 没大事，他不太擅长社交，你不用在意。”“ 要不是出了这种事，我还是不相信他是警察。”“ 邱队长、任队长，谢谢你们。” 何故伸手与他们相握，诚挚地说：“ 也感谢今晚的警察和消防员们，你们救了所有人。”“ 何工，我们才应该感谢你，没有你的专业帮助，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所有的炸弹。”“ 是啊，何工，真的多亏了你，你真太牛了。还有宋老师，也谢谢你的高度配合。最后这首歌真是太巧妙了，让拆弹组成功找到了炸弹，而且没有引起观众的恐慌。” 宋居寒看着何故，两人会心一笑：“ 陈队长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惊险的事，还好有你们在，让这么多观众都能平安回家，谢谢。” 仁义含笑点点头。“ 哥！” 远处传来一声叫喊，这声音令仁义的神经顿时紧绷了起来。他偏头一看， 果然见着远处正在朝他拼命挥手的齐霄。宋巨涵的粉丝都被拦在隔离带外面，保安力量不够，消防员也在帮忙维护秩序。仁义想假装没看见，齐霄却发现了站在一旁的刘辉。 刘辉大哥，让我进去一下。 刘辉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门门道道，就放齐霄进来了。 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来了这么多警车和消防车。 齐霄跑到仁义身边，又紧张又兴奋地看着宋居涵，恭敬地叫道： 啊，韩哥，何总。 宋居涵没拿正眼看齐霄，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。 哥，你认识韩哥吗？ 齐霄眼睛发亮地看着仁义。 我找宋老师要过签名。 韩哥，我是个新人演员，我正在跟 Coco 姐谈经济约呢，要是成了，以后也是你的员工了。哦，是吗？ 他看了看齐霄，又看向仁义。 这是你弟弟吗？ 是我朋友。 齐霄很是亲热地一把搂住了仁义的肩膀。 哼，我跟我哥认识好多年了，我哥特别照顾我。 秋妍不经意地扫了齐霄一眼，察觉到他的口吻和神态不太寻常，脸上浮现一丝古怪的神色。龚应贤透过救护车的车窗，看着齐霄亲昵地搂着仁义的肩膀，上半身也靠在仁义身上，双眸顿时迸射出寒意。他拍了一下驾驶室的隔板，低吼道： 开车。 龚博士，我们还是等等任队长吧，已经没有其他车了。 龚应贤低下了头，双目赤红，无法形容的伤心。他从小到大，由于物质上已经无法更加满足，所以鲜少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好不容易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想要拥有独占的人，却早已经有了别人。他的道德，他的自尊，他的骄傲，都在阻止他做出令自己不耻的行为。尽管心里已经塞满了偏执的、疯狂的、不顾一切的念头。当着宋居涵的面，仁义不好扫齐霄的面子，他不着痕迹地往前一步，躲开了齐霄的手，并淡笑道： 啊，齐霄是个不错的演员，如果有合作的话，希望宋老师稍微照顾一下。 没问题，算我还仁队长一个人情。 齐霄兴奋到一张俊脸上全是光彩。 谢谢韩哥，谢谢韩哥。 又聊了两句，宋居涵和何故就告辞了。仁义看着两人并肩远去的背影，羡慕极了。秋妍嘱咐他好好检查身体，也去忙善后了。当只剩下仁义和齐霄时，齐霄面露一丝尴尬，他小声说： 哥，谢谢你啊。我真的打算签宋氏传媒了，宋居涵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天翻地覆。 我明白，祝你成功。 其实我早该猜到你和龚警官的关系了，是我越界了，不好意思。 仁义偷偷看了一眼救护车，由于窗户比较高，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，他希望龚应贤也没有看到刚才那一幕。 齐霄，我跟龚警官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他是直的，是我一厢情愿喜欢他，但我们俩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。 直的？怎么可能？他刚才那个反应哪里像直的？分明是在吃醋啊。 不是，他以前被同性骚扰过，他根本接受不了，是我一直在瞒着他，所以…… 好吧，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在乎你的。 他把我当成朋友。 你为什么非要喜欢一个直男呢？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呢？其实我……哎，算了，我想得开。哥，你是个特别好的人，我希望你也能想开。 好， 那我走了，拜拜。 再见。 齐霄倒退了几步，笑了笑。 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我，多到你不想看都不行。 希望有那一天。 齐霄摆摆手，忍着鼻酸，转身走了。